是感谢，两颗心一起跳跃，我的眼睛留下你的泪，两颗心和丝和美，留下的全是感谢。两颗心一起跳跃，我的眼睛留下你的泪，两颗心和丝和美，留下的全是感谢。 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 放肆走江山如潮水一般的汹涌。

哭，我要用爱让你忍住，风刻骨后就会停住，你遇见我就不孤独。

像糖一样甜，冬天飘雪，我是你脸被温暖你的眼，一直在你身边，一直爱到永远，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。 找到最美丽的花，但是梦中总有难忘的草香。我走过许多地方，以为那里有我的梦想，但是一次又一次只有失望。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？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皮箱？走遍千山万水，思念百转千回，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。我的爱，我的梦，我的家， 我的爱，我的梦，我

送行离别时的季节，无声后自叹解，唱不到你出现在眼边，为了爱忘了危险，

爱做梦，我只会梦到你。麦当劳，我看你在打工，好漂亮，是我喜欢的人。都不够，时间永远不够，吃汉堡想每天吃八个，我也要在麦当劳打工，没下班我看我先回家。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的那满园的花儿醉，风儿你要轻轻地吹，不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。春天的花是个小蓓蕾，夏季里艳红的更娇美，秋天那花瓣儿处处飞，冬季的心碎是为了谁。风儿你在轻轻地吹，吹得那满园的花 分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添性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 对苍生只懂不说话，难道赤子之心要被人捉弄，受人受情受骗，记着寄望寄生，为何为情为责，与命运浑怨天，妄想追讨有没错，令记忆纷扰心中的抉择，忘掉创伤唏嘘，捉别无悔恨，路遥路斜路远，作别昨日昨天，被人被情被责，性命性运性天，决心冲开这巨网， 紧握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，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。